同浓烟往上蔓延，进入楼梯同房间。美国众议院通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纾困议案，将会向民众提供免费病毒检测，向感染者提供有薪病假，以及加强失业救济和食物援助等。议案将会送交参议院表决。众议院在当地凌晨表决，以313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议案。在表决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支持议案，并且敦促两党议员支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借收费广场过海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运动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仍然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康湖居。另外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普通道出九龙近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环岗村。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爆水管影响咧，现时兴华街去苏屋方向，介乎青山道至到元州街之间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行抗毒一分钟。 好多人都有误解，以为吸食大麻唔会上瘾，对身体冇乜害，而且仲可以放松心情。 事实系吸食大麻同其他毒品一样，都会令你上瘾噶。根据世界各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嘅研究，吸食大麻嘅祸害非常之深远。 例如会对你造成不可逆转嘅认知功能受损，患上精神病，产生焦虑同埋幻觉。仲会令你增加患上呼吸道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另外，大麻会令吸食者透支精神，误以为可以短暂抽离，事实是问题仍然存在，更加令到身体受损，弄巧成拙。 仲有青少年吸食大麻，更加有可能影响大脑发育，甚至妨碍学业噶。 所以千祈唔好误信谣言，其实大麻都是毒品，一次都唔可以试。 以上资讯由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黄天怡波城，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同行抗毒。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家有爱宠嘅 Lu， 屋企有宠物要进行呢个家居清洁，就要加倍留意啦。因为大部分的清洁剂都含有令宠物患上癌症、损害肝肾等等的成分，还可能会令到他们间接中毒。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就建议可以选用稀释的醋加水，食用梳打，又或者是用醋制成的环保清洁剂消毒家居，那就不怕伤害到动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你好。 Hello， 迪神。 嚟到三月十四号嘅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你好。今日白色情人节。 情人节 快乐， 情人节 快乐，十四号啊，白色情人节啦。 你做咩唔买咕咕力俾我食啊？ 白色情人节系女仔送俾男仔噶， 咁我都冇同你示爱。 咁做咩我咁做咩要问我攞朱古力？ 因为人哋俾你，你食唔晒俾我嘛。等一个月夹硬讲， 好港女，港女，唉，你啊开心喎？ 吓，有咩咁开心啊？吓， 你早前唔系去玩咩？ 哦，系啊，系啊， 公开得嘅咩？公开得嘅咩？ 啊，冇公开啊， 佢话去玩啫。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有咩公开啊？ 唔系我话去玩风筝嘛，公开唔系咩？ 哦，哇， 你班人啊， 真系， 喂，点啊？情人节出线我 玩风筝 啊？边个去玩啊？好朋友系咪啊？ 系啊 ，OK 吓。 你平时唔系同好朋友去玩嘅？ 佢梗系唔系啦，佢自己去玩， 佢自己去西贡自拍噶嘛。 即系如果你要写我最爱的是谁，佢一定写自己。 系啦，咁啊，今次咧，其實我就去啱啱啦嚇，就去咗玩風箏啦。咁咧，因為而家好多人去郊區都希望可以吸下新鮮空氣。 係啊係啊。 咁我有一次咧就去行山，跟住見到咧對母子咧好似好開心咁，一個揸住只紙鷺啦，一個咧就揸住個線碌。阿女你唔係 sorry， 係阿媽你跑啦咁啊。 哦，係啊。 真係跑過係阿媽。跟住咧，唔知阿媽玩得都好開心啦，所以個女就揸住線碌， 好不孝我覺得。 最恐怖係個女已經四十幾歲啦，個阿媽都差唔多八十啦，已經。即係阿媽你跑啦咁樣， 所以話好不孝咯。叫阿媽住話走啊！ 唔係嘅，唔係嘅，個女好細嘅啫，唔知睇落去似十零十歲到啦。 十零歲都好不孝啦。 都係嘅，阿媽好似自己跑得好開心，可能佢自己揸住我跑咁樣。 係 同埋嗰下係要技巧噶嘛，即係可能十零歲嘅女仔佢未必識上，即係發個風箏出去嗰下，可能媽媽叻啲嘅呢方面係。 啊，咁所以咧見到之後咧，我就覺得啊，不如我又去玩下啦。咁細細個都係會同屋企人一齊去玩噶嘛。有冇試過？你哋會唔會啊？ 我記得我自己好細個嘅時候試過啦，但係仲要我係一啲港女嗰啲咧，揸住又唔識玩啊。 跑系咪？ 系揸住个碌啊！即系点啊？点飞噶？点飞？跟住之后侧边啲人睇唔惯就话得啦，你揸住个碌啦。跟住之后佢就帮我放出去。 放风 筝系放完先俾个碌我添啊！ 哦，系咪？即系搞掂晒啦。 系啊，搞掂晒先俾个碌我，好似系咁。所以我其实对放风筝冇乜印象。 通常交俾你嘅时候，应该系唔想玩嘅时候啦。系啊， 唔系因为飞咗上去之后，但系要好快俾佢捉翻落嚟。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有玩放风筝嘅，即系我屋以前都同。屋企人即係講緊唔係好耐之前我諗幾年前咋，我都同屋企有去下玩啊，放個風箏，因為我哋好中意燒嘢食，以前而家冇乜點燒啦。咁但係嗰陣時去燒嘢食嘅時候咧，都會玩放風箏。咁但係其實真係唔係下下都放得到嘅。 係啊， 咁我曾經試過去一次咧，喺大埔區咧一個放風箏聖地。因為那個地方是那些海濱公園，咁跟住咧嗰度係有班放風箏嘅阿叔咧，好厲害嘅佢啲風箏。 大埔嗰咩海濱長廊附近。 係啊係啊，就係嗰度咯。 盛傳嗰陣時有人玩嗰啲好勁嗰啲咩 LED 風箋，啲人覺得 閃㗎。 係啊，跟住啲人以為係 UFO 嘛。 係啊係啊，新 聞出過㗎嗰陣時。 因為嗰個地方嗰個聖地其實放風箏成，因為地方好大。第繼而好好風，咁佢咧基本上你要起機咧，即係起飛嗰個風箏咧係 OK 嘅，咁係好容易嘅，咁所以咧好多阿 uncle 咧就喺嗰度起機咯，咁跟住咧佢咧喺嗰度一飛嘅時候咧， 好壯觀咯， 佢又好壯觀啊， 姐嗰啲就起唔到， 姐起唔到，姐姐就喺下面望住，哇，好宏偉啊咁樣咯， 咁跟住個風箏嗰個軸又坐下 坐下，係啦，咁跟住嗰啲叔叔就覺得好開心。咁因為嗰次咧，我就真係請教下啲叔叔。哦，喂，其實點樣玩先係最好？ 我成日覺得風箏就係男仔玩嘅嘢嚟，所以就女仔好難嘅。成日覺得 男仔會玩，但男仔通常幫個女仔處理曬，真係好似你話齋處理曬先俾你。因為咧，佢係要好考慮要扯嗰個嘅風箏繩啊。咁再加上係你要跑咧去放嗰個咧，你要跑去放嗰個一放手嗰下咧，你要食到風啊。咁佢就話其實係要睇風向嘅。咁佢就好似以前咧，我哋睇嗰啲戲咧，點樣測風向啊？你平时睇戏点样测风向啊？ 用个面去感受。 唔系，攞个胶袋，攞个胶袋睇一个胶袋揈去边度。 嗰、那個就係嗰個風向啦。 咁但係咧，佢哋喺嗰個地方因為有啲草噶嘛，佢哋就會掹起少少，即係掹一執仔、哦、放，咁就睇下吹去邊。佢、 哦、 最快係啦，咁佢就最快知道風向。但係你要記住，你知道風向你好立刻做咯，佢會變噶，即係佢會突然間吹第二邊噶嘛。 風切變 係啦，風切變。咁跟住佢就話你要即刻放。咁所以嗰陣時候我就問咗少少技巧，咁但係嗰次我就冇放風箏嘅，但係就知道原來有啲咁樣嘅原理，同埋嗰個地方有個聖地咁樣、 啊。其實我嗰次咧，其實啱啱啦嚇。咁我去玩嘅時候咧，我最初有啲頹喪沮喪嘅，因為我去咗元朗錦田嗰度放啦，一個好大嘅一個公園咁樣啦，又唔係公園嘅一個地方可以燒嘢食，又可以放風箏。跟住咧，我買咗一隻好大嘅風箏，我專登去深水埗買嘅、嗯，一個兩米咁大嘅風箏啦。 咁大一成到門咁 喎， 成到門咁大咯。 睇落好似， 但係你得半道門咁高咁咪好辛苦。 我睇《愛的迫降》嘅時候，孫藝珍都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成個門咁大，飛走咗噶啦。 買咗滑翔傘，係咪搞錯咗？我唔知喎，因為我去買嘅時候咧，咁有幾隻揀嘅，一隻咧就係印咗嗰啲迪迪尼公仔喺度嘅，咁咧一係就印咗啲 superhero 喺度啦，咁我就唔想買嗰啲，嗰啲又細只啲，平時我哋喺郊野公園買到，唔係郊野公園，啲士多買到嗰啲啦，即係細細個兩張 A4 紙咁大，跟住咧嗰個叔叔就話大隻好放啲，同埋呢一個咧防水物料嚟噶，咁我就買一隻$100，淨係嗰個風箏已經係$100， 同埋貴啲嘅， 超大隻嘅風箏。系啦，咁佢就話好放啲，容易啲嘅。咁我就去到啦，因為太大隻啦。咁好似跑嘅時候已經覺得好重啦，仲要可能食唔夠風啊嗰度。 你朋友跑定你跑啊？ 我哋輪住跑啦， 輪住跑 都係放唔到。咁咧因為我就嘗試好似我唔係用你哋嗰個方法，我係揸住隻風箏啦，然後喺度揈啦，嘗試 feel 下佢邊一個位食到風。 即係血滴子咁嘅玩法。 係啊係啊，如果喺個公園度嗰啲人咧，應該當我傻有。 梗係傻啦！ 回轉 都未見過人咁樣玩風箏，點解你 揸住東門咁大喎？揸住喺度揈喎， 大佢一半咁樣揈喎。 係啊，其實咧有少少。 你不如攬住佢衝埋山坡，好似孫藝珍咁 滑長山啊！咁你真係。 系啦，咁啊，仲要咧，有時咧，佢咁啱食正風，有少少可以升高嘅時候啦，跟住啲繩我又放唔切咧，其實係刮到手嘅，好容易，所以大家玩嘅時候 會燒繩噶，會燒手噶， 係啊，跟住就要小心啲。 因為咧，玩風箏啦，上次嗰、那個uncle 都教咧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你千祈唔好諗住放緊風箏嘅時候，攋手就甩條繩想扯，因為佢嘅線其實扯緊上天空 的，玻璃線嚟噶嘛，同埋話 係啦，好幼啊。跟住咧，你一掹，就算佢唔係玻璃線，魚絲都好啦，你直接一扯就已經燒手，一係戒爆手啦。第二就係啲人好中意碌個大髀啊。 唔 係 咁嘅咩？細個電機成日都碌大髀， 但係有啲人唔識碌咧，以為猛碌猛碌就代表勁咧，佢哋會磨爛嗰支，即係磨爛褲又見過啦， 磨爛皮又啦， 大力得就係咧，因為嗰支放風箏嗰個攪軸咧，其實竹嚟嘅咋，有啲係竹咁樣嘅啫嘛，佢話好容易會咬斷啊。所以就要小心啦。 真係唔知喎、啊，咁、結果咧，我就唔順氣，點解放咗咁耐都唔得嘅咧？結果我就去買嗰隻新嘅。 仲要買翻一模一樣兩米高嘅， 又再攬住佢 feel 下邊個風向先。 很想抵擋炮火，狂澜魅力幻過，很想激到怪魔，沒法脫去枷鎖，草木小子那種寄予未曾怨我，狂勢寶藏沒存貨，尚欠果實欲成魔，我愈努力發夢，卻愈發現我無錯，敗退再證實我沒笑，再勸服我何必想太多，平凡人平凡活著承受擺佈，朝與切軌道好盡時數，無靈氣如工廠製造，平凡人平凡活著輪候衰老，似我恨何撒手求安好，最終只一生不厭 刻的我热血在叫唤我成伟大成功，平凡人平凡活着承受快步，我任性骄傲择木而抱，难同化在哑巴国度，平凡人平凡活着轮候衰老，离堆的我才明白平凡的苦苦，旁尽又海岛丛林和大瀑布，人困在地图无缘目睹，平凡船员遥望着连岸警告，迷雾与风暴历练无数，谁顽抗谁甘心得太早，征途梦似笑不回路，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不過咧，放風箏咧呢一種即係喺郊外玩嘅活動咧，我以前就唔係常常放嘅。不過另一樣咧，好中意玩嘅咧，就係嗰種番簡譜 啊！啊，嗰啲吹波波， 係啊，吹波波。咁以前細個玩啲吹波波咧，即係一定係坐底玩三支以上噶啦，因為嗰啲吹波波咧，你係第一支咧開完就呼，第二跟轉身就跌爛咗噶啦嘛，即係跌到成地都係噶嘛。咁你就要買個第二支啦。咁但係另一個經典咧係我最中意嘅，喺嗰啲嗰啲叫咩？郊野公園嘅士多入邊咧，總會有嗰只咧粉紅吹波棒。然之後你擠嗰啲膠出嚟吹波波，吹完之後就會即係佢會黏住噶嘛，嗰個係我最中意嘅。 哦，嗰只 好少有啦， 陣天拿水味嗰只， 好臭嘅，臭膠味嘅。 但係好靚噶嘛，吹出嚟有啲幻彩。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個係我最中意嘅。 或者我屋企人會買嗰啲飛機仔，即係可以砌嘅，本身咧就一包好似手掌咁長嘅啫，跟住拎出嚟係有兩塊，一個係機身，一個係機翼，咁你咪自己摺埋佢，跟住你就可以喺郊區嗰度，哇，周圍掉。 佢要綁橡筋嘅，同埋有啲 哦係啦，同埋咧個機頭嗰度係有個迴旋嗰啲。 係啊係啊，因為佢其實喺個機嘅身上面咧，佢係有一條軸嘅。咁你就可以咧攝條橡筋落去轉轉轉轉轉咧，咁佢就一個反彈嘅時候，佢就會飛咯。 哇，好過癮！ 係啊，就變成螺旋槳咁樣咯。 啊，不過講翻風箏嘅話咧，我頭先就講咧，結果我買咗另外一隻咧，攞多啲咁多啦。 好好，咩樣啊？今次？ 今次啊，買 三米 係啦， 兩米玩唔掂， 我終於忍唔住買翻隻睇落去流啲嘅風箏啦。點知一放去即刻放到。 你又再放兩次啊？ 係啊，唔係啊，同一日咯。我去到走嘅時候， 即係佢話士多嗰啲有得買， 你士多買咋？係啊，我以為你走去深水埗， 等再買翻，幾有誠意 啊！唔係本身咧，我係日頭去啦，我放到日落都仲未放到嗰只兩米嘅風箏，跟住咧我就去咗隔離嗰度，即刻有得買，因為通常啲大嘅草原，大家放風箏，你隔離總有士多賣噶啦。咁咧跟住就即刻已經放到，咁咧跟住個老闆咧就同我講咗啲 skills 嘅。咁佢就話咧，其實都要睇風向嘅。咁啊，頭先講咗啦，你話會變啊嘛。其實佢就話咧，日落其實唔係咁適合放風箏嘅，因為一嚟就係佢可能風向已經轉咗啦咁啊。咁第二咧就係有啲 skills 嘅，咁你可以咧預先其實預放十至到二十米啦嘅線，跟住咧咁啊，如果真係冇乜風嘅話咧，你可以一個人咧就負責揸住個指標啦，跟住之後向上拋。另外一個呢，我以為向前跑啦，佢話其實係向後跑。 你有冇覺得自己蠢咗？跑成跑到由朝頭早跑日落，你先知原來向上跑已經得喎。 係啊，但係其實我放風箏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我好想跑。其實我呢 見到人哋放好開心，但最主要原因係我見佢跑得好開心。 你就想做運動？ 係啊，所以其實我放風真係想跑下。 即係因為佢食到風就去向上拋就得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同埋咧細個嘅時候你有冇試過自己整風箏啊？即刻令我想起咧，細個嘅時候呢啲美術堂咧一定有得教整。 有， 好正嘅喎！其實原來好簡單。 喂，但係我反而好突然間醒起咧，頭先你話拋即係要跑嘅，好似係揸繩嗰個跑嘅喎。 揸繩係啊，揸繩個跑，唔係揸風箏個跑。 係咯，唔係揸風箏個跑。係 一個揸住個風箏向上拋，另外嗰個咧就向後跑。 係啊，係啊，係係。 但係我唔係啊。哦。係啦，咦？你係咪睇唔起我？但是我不識啊嘛，咁而家識咪得咯。 你而家識就好咯，我好羨慕你，因為我人生裏邊咧，我記得我自細我媽媽都同我放過幾次風箏。 你永遠都揾到位喎。 咁點樣啊？你媽媽同你放風箏？ 跟住冇啊，我係咁大個仔未成功過咯，個風箏係。即係我印象中有十次八次咁樣同我去放風箏，但係一次成功個畫面都冇，係啦。咁而家你最後阿師培成功咗，好好啦。 OK 嘅，都幾開心嘅，我發現。 系，唉，精彩， 完美嘅抛翻俾我， 完美对答， 系啊，完美定我唔知讲咗啲咩佢。 但系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俾嗰个风筝店嘅老板呃咗，佢同我讲，系啊，佢就话呢只咁大只容易放啦，同埋佢话咧系啲大人玩嘅，我唔觉得嗰只大风筝系大人玩嘅， 因为以为你应 该开心去当你小朋友， 系啊，佢当你以为你帮爸爸买嘛， 系咯，可能系啩。好似俾人揾咗笨，但系唔緊要啦。咁如果你真系要買咧，你可以去買。但系咧，我會建議你唔好買咁大隻啦，因為咧而家其實就算你上網睇咧，有好多好靚嘅風箏咧，但系都係好大隻。我見到有一隻柴犬型嘅上網睇，好靚但系都係兩米嘅。咁我就即刻改變主意，真係唔好訂啦。 我見過最恐怖嘅一隻風箏咧，就係、是、之前咪有鬼修女嘅。 有一隻 鬼修女啊， 系 啊，我見過好恐怖嘅鬼修女風箏，因為咧呢個唔係香港發生嘅，我係上網見到咧，有啲外國咧，唔知日本定係美國放啊，有人咧將鬼修女嗰樣整咗風箏啊，你飄上去其實係極驚噶嘛，所以你去到好遠你一定睇唔到噶啦，但你慢慢升上去嘅時候，你就叫鬼修女嘅樣咯。 哇，好恐怖啊！ 所以佢就好狰狞咁樣喺天度飛啊。 咁另外咧，佢都有提議過嘅。如果你咧真係要買嘅話咧，三角形嗰啲風箏咧係會容易飛啲嘅。 哦、 如果你真係高級啲嘅話咧，先再玩啲其他形狀咯，圓形嘅有啲係。 同埋有啲就話咧，風箏咪好興後面有啲散散尾嘅。 嗯， 佢哋就話咧，其實又唔一定斷咗條尾就代表唔飛得嘅。有啲係斷尾就唔要噶啦嘛， 嚇係咁噶， 因為個尾其實會甩噶嘛，或者你唔小心踩斷咗，咁但係呢樣嘢係真嘅，因為我咧曾經有一隻係超人迪迦嘅風箏咧，我係好愛嘅，呢隻風箏跟咗我三年到啦，但係我係帶佢飛咗五六次噶啦，同一隻風箏，咁但係嗰陣時真係玩到咁上下咧，係個尾爛咗啊，但我試過一次佢真係飛得起。只是佢的尾斷了啫。 原來隻尾咁重要噶？ 唔係啊，就係話唔重要啊，即係冇，即係冇咗都唔緊要。 哦 ，OK，OK， 哦咁都得，唔係，但係咧即係兜翻前面，點解我講個尾重要呢，就是我琴日以為咧隻尾喺度阻住曬，所以我專登拆嗰隻尾。 咁但係你成功飛起嗰隻係拆咗隻尾，跟住飛起到啊！ 喂，你下次去玩嘅時候，你打俾我先啦，好嘛？你玩新嘢嗰啲咧，你打俾我先，你問咗我先啦，我有冇幫到你啊？ 一世的战士，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I'ma do my thing now.能够跳出救生圈，圈已极远，常人随地求存，亦学习去自尊，世界任我去选，是我去实现，痛也自愿。存在的基本概念是由自我开展，来自我创大时代，全面障碍一踢就开。I'ma do my thing now.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输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生，随便我命运再去攀登。I'ma do my thing now。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有工会表示，接获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员工求助，指机构因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收入大减，要求所有员工由今个月起放无薪假至六月，又即日同九个社会服务部员工解除合约。職工盟屬下的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收到八宗被裁員工的求助個案。社會服務部被裁員工化名 K 小姐說，同事被裁前仍然用心構思如何向受疫情影響人士提供緊急援助，但人事部告知裁員消息之後，要求他們十分鐘之內收拾個人物品離開，無需交接工作，擔心會影響服務使用者。他又說解雇信中形容他們是冗員，感到十分傷心。另外一個被裁員工化名 X 小姐說，管理層曾經在去年12月發電郵表示有8億元的儲備，不會裁員，又擔心又認為公司去年開支3億4千萬，在無收入的情況之下仍然可以營運兩年。他說十分詫異管理层突然发电邮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和裁员。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在一个讲座表示，2003年沙士病毒会在病发之后大约10日才有最强传染性，患者当时大多已经入院接受治疗，相反新型冠状病毒在潜伏期间的传染性最高，患者都可能沒有明顯病徵，繼續在社區活動，令病毒較沙士時期更容易在社區甚至全球蔓延。潘烈文說，現時醫學界未有針對新型肺炎具科學實證的有效治療，新藥瑞德西韋仍然處於小規模的臨床測試，需要更大規模的臨床試驗。他又說社會要有心理準備，疫苗需要經長時間研究和作臨床測試才能夠正式投入使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今晚午夜起實施宵禁，要求商場暫時關閉一個月，阻止新型冠狀病毒蔓延。總統杜特爾特早前將馬尼拉的緊急衛生狀態提升至最高，並且實施隔離措施。他前日已經下令加強進出馬尼拉的陸空交通管制，學校也停課至下個月中。菲律賓截至昨日錄得64宗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死亡個案增加1宗，累計6人死亡。希臘昨日新增73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增至190宗。希臘奧委會宣布取消東京奧運會火炬在希臘境內的傳遞，奧運聖火將會下星期四直接轉交給東京奧組委。聖火預計下星期五由專機運抵日本航空自衛隊重島基地，今個月26號從福島縣出發到7月24號奧運開幕的121日內，將會巡迴47個都道府縣。東京奧組委秘書長武藤敏郎說，奧運聖火將會按原定的計劃在日本國內接力傳遞。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18至1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下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咧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蒲岗村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區方面，現時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仍然都是車多，龍尾去到康湖居。跟住睇返你一啲特別交通安排啦。為咗配合路面維修工程，香港仔隧道去灣仔方向收費廣場嘅第九號自動繳費通道呢係會暫時封閉㗎。咁使用自動繳費服務嘅車輛呢，可以使用第12號嘅自動繳費通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货区、粉岭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俾你听嘅詹曾曾洁莹。无论发生咩事，每朝一觉瞓醒，又系一个新嘅开始啦。顺境逆境都系一种好嘅体验。听首开心歌，大踏步过好每一天。除咗身体，心灵健康都好重要噶。就好似 Bob Marley 嘅呢首《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阿乐奔走记， 好有活力啊！呢、這个音乐。 是啊，奔走啊嘛， 系啊，奔走啊，点啊？今日走去边？ 系啦，嗱，呢排咧就最多做嘅嘢就系咩？同好多香港人一样，就系、是、我去咗行山，系啊，行咗好多山。 而家咧行山啊，啲郊区咧仲望过旺角啊，仲望过铜锣湾。 我觉得行山真系冇问题，但系唔好做啲会俾人闹嘅人。 呢、這个当然啦， 系呢、這个系真系差嘅。即系而家即系高峰期咁啊，啲人就惊啦，咁样即系佢话哇，行山高峰期喎，讲紧而家系，因为个个都觉得要上去吸收新鲜空气啊嘛， 同埋除口罩。 系啦，但系另外一个高峰就系令到山上越嚟越多垃圾，就系因为咧行完之后饮罐汽水先咯，佢饮完咪扮冇垃圾桶嘛，啲人又中意轻松啊嘛，咪掉咗街咯。 呢、這个系真系我亲证嘅。我仲記得咧，有一幕咧喺山上邊咧，呢排好大風啊嘛。我仲記得咧喺呢一個嘅呢個叫咩山？睇下先，係啦，浪茄個頭啊，浪茄我其中一次咧， 呢個係靚嘅地方， 超靚嘅真係。哇！我想講浪茄咧，差唔多就等於一個咧，好似香港嘅小曼谷咁啊，唔係嗰啲叫咩芭提雅嗰啲沙灘咁啊。佢啲沙真係同嗰度一模一樣嘅，超白噶。 嗯， 係啊，你都去過啦係咪？但係咧。 哦， 唔係，我真係冇去過啊。 OK， 但你又知道超靚係咪？ 係啊。 我仲記得咧，有一幕咧就係我喺呢個浪茄嗰座山附近啊，我戴住口罩，咁我咧我就想影一張相，咁我除咗個口罩啦，影張撮相啦嚇咁樣。點、知咧我個袋，我擺咗個袋度，將個口罩，個口罩就俾風吹走咗，係啦。咁啊，吹走咗佢就掛咗喺座山上邊啦，唔知掛咗喺好遠處嘅某一棵草嗰度咁樣啦。我好辛苦咁樣爬翻上去執翻個口罩落嚟，因為我真係唔係好想個山上邊有個口罩嘅嗰一刻係。 我真係唔信， 係咯， 佢不嬲講嘢好誇噶， 究竟係 爬上山上面喎，唔係個樹上面喎？ 究竟係吹咗上棵樹度啊，定只係吹落堆草度咧？ 同埋一個口罩佢嘅重力真係可以將佢吹咗落去棵樹上面咩？ 咁又好大風咯， 係真係超大風嘅。 或者佢可能買咗啲 A4 口罩，即係嗰啲成日話薄到見到個嘴嗰啲咧。 係唔係可能佢頭先係爬咗上成萬尺高峰啊？ 或者人哋咧玩嗰啲咧，日本嗰啲咧，譬如池度鬧金魚嗰啲紙嗰啲咧， 好輕好薄嗰啲，好薄嗰啲， 係啦，或者攞咗頭先師培講嗰啲啦，即係風箏嗰啲咧，攞嚟做口罩。 佢講咩都冇問題啦。 嗱我講得衰咯。嗱，我再講一次就係咧個口罩嗱，我係 exactly 著住呢件衫嗰陣時，呢件啊，即係我個袋咧係穿咗兩個窿嘅，咁我就影相嘅時候好順手咁咪塞咗落個袋度啦。點知個啲風大得滯咧，就將我 你啲風喺嘅你嘅袋咁樣吹入個袋度吹出嚟啊！ 係呢一件就我咁樣塞咗落去，因為真係好大風嗰陣時，喺 到落棵樹度喎， 係咯， 唔係佢係嗱吹咗出嚟，跟住咧就掛咗喺一棵唔係好高，即係山上面類似芒草芒草嗰啲高度咧，即係去到你條腰以上啦。但係佢係吹咗去好遠，即係你唔係隨時一行就行到。 咁 係 棵樹定係芒草啊？ 芒草嗱，唔係好高嘅樹。 但係你頭先又話係樹，你又話好高嘅樹，你自己話吹到好高嘅樹， 又話要擒上去攞翻落嚟。我都話咗你成日吹水， 你而家係吹咗好多嘅水喎、啊。 呢件事真嘅。 喂呀，你唔好再咁啦。 喂，又入直播室嚴禁。吹水 嗱，我講得唔好嘅就係佢唔係話非常高，即係但你唔係 又唔 係 非常高，係啦，咁但係你頭先話非常高， 但你就唔係隨時可以行幾步得翻嘅，明明草 咪係咯， 係啦，即係個芒草嗰個 level 啊。系啊，信我啦，咁我就去攞翻。 信你，我点信你？你每个礼拜吹一次水啊，点信你啊？至少仲要。 好啦，嗱，咁我就 anyway， 我就执翻个口罩啦。OK， 咁我想讲呢件事。 你点样执翻个口罩噶？ 咁咪行过去，但系嗰条你明唔明？唔系一啲山路，即系你要经过一啲草堆。 即系你行过去就执得翻啊？ 唔系，嗱，你平时你啲山路咧，咪两边有草，咁咪中间系一条路，系泥路，你好容易行到啦。咁但系个口罩一声咁样一吹，转咗几个弯，咁可能掛咗係一個你見到， 咁你行埋執得翻啊？ 係啦，執得翻。 你又先話爬， 都可以爬嘅。佢用爬嘅姿勢爬開啲草。 佢話行啊，係咪先？ 佢好似蛇咁樣喺個地下度爬咧，可能佢爬嘅意思喺地下爬。 好狂嘢啊！你個人真係 對唔住阿樂，我哋誤會你。我以為你爬上棵樹，原來你喺地下爬。 唔係，我係講得衰嘅，所以咧尋常事咧真係學到好多嘢。跟住三位係就係咁。 我哋而家仲要。推我哋去，哇！係我哋唔啱咁啊！ 唔係，我要澄清，我哋三個都唔係咁講嘢嘅。 係啊，你唔好話俾人聽，話跟我哋學嘢學 進步緊嘅。 你唔好話識我得㗎啦，出到 去。唔係啊，我都話當初我整咗個 Simon 真係好好，佢每個禮拜可以睇到佢吹幾多水。 係咯， 所以咧真係嘅行山咧，我係真係見到一啲地方咧，有時見到個現象就係、是，譬如嗰啲地方如果冇垃圾咧，佢真係未必會有垃圾。但係譬如咧， 唔知嗰啲地方冇垃圾。系啦，咁就真系未必有垃圾。但系如果嗰个地方好多垃圾咧， 但系咧， 咁又好多垃圾噶喎。 某一啲转角， 但系又未必有。 某一啲转角位咧，就真系会好多垃圾聚集。即系啲人咧，可能一个羊群心态咧，见到你抌我又抌，系真系好多口罩啊，同埋一啲零食袋呢一啲嘢嘅，真嘅亲证嘅呢一样嘢系。 唔系咁知道嗰个地方，总之其实上到山咧，所有嘅垃圾咧，自己带翻落山，自己搵地方抌啦。 好一个吹水落， 系 吹咗五分钟。 劲啊！ 不解释，不解释，奄奄一息，话我要安静，不准给予反应。越麻木，越盲目，即使心息，明天继续安于舒适，习惯不变。由于心中的声音，安稳找不到慰问。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好啦，咁其實咧，其中一個覺得幾值得講嘅就係呢個萬宜水庫東壩嗰度啦，因為嗰度咧影相好靚。即係 聽過問大人講過，睇日落日出同埋星星都好。 睇星星靚， 好偉。 好多人都會夜媽媽突然走去睇，嗰度傳聞話睇 UFO 添。 要行㗎， 要行㗎，行㗎。 禁區嚟㗎， 因為要入到去個壩堤壩嗰個位置嘅。 咁我夜晚點樣可以入到去啊？ 你問阿樂嘛。 嗱，落去過 呢、這個交通咧， 教緊你。 係咯，呢個交通咧又係值得講嘅，因為嗱，我就當平時咁樣去行山啦，就去揾點樣去到呢一個地方啦。咁啊，網上面就講到好容易嘅，就話嗱，你去西貢咧就搭一架小巴啦，嚇呢架29R 嘅小巴咁樣咧，咁就佢就係呢個半個鐘一班嘅，咁你就去到呢個西灣停落車，咁就行上呢個西灣山，再經過浪茄之後咧，就去到呢個萬宜水庫。 咁你係咪咁去啊？ 係啦，我都係咁樣去。 咁睇下你唔講，使乜講？ 嗱，但係個問題就係咩咧？講埋先，嗱、那個問題係咩咧？佢呢啲小巴個流量咧唔係多嘅，佢一日 半個鐘頭啊嘛， 半個鐘頭一班咁樣啦。咁佢每架小巴係16座至24座左右啦， 係咪？咁咪勁多人排隊？ 呢、這個問題就係呢一度啦。我嗰次去咗咧，就係咁，我當平時咁等啦。點知我一去到已經係見到條隊咧，係差唔多接近50-60人啊。即係我起碼要等3架車先至去到。但係個問題就係、是、 個半鐘噶咯喎。 係啦，差唔多要等3架車先去到。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嗰架車係每半個鐘先得一班嘅。 所以我話等個半鐘咯喎。 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咧真係等咗好耐。咁我記得第一班車係上唔到，但係好彩咧，佢就嚟咗一架特別班次，咁就話突然間停低就你上啦。呢架咧就係西灣停嘅車。嚟嘅咁样，咁好彩我就执到车尾上咗，咁跟住个司机仲话咧，嗱冇噶啦，你哋排到呢啲人走啦，你哋唔会去到噶啦，因为咧就最后两班噶，你排到队尾嗰啲唔知几多架车先上到，同埋冇车噶啦，跟住已经晏昼已经冇车， 好彩喎， 因为晏昼你唔会再入去噶嘛，通常你入到咁远，你系一早入去噶嘛，喺西贡度， 系啊系啊， 系啦，咁我就好彩去到啦，咁就山上面真系超多人啦。 嗰阵时你几点啊？过去嗰阵时， 我过去嗰阵时都差唔多10:00-11:00噶啦，即系喺西贡嗰个位。 哇，已经叫你唔好再。入去啊， 系啊，因为佢条队已经好长啊，等紧嘅人次轮候嘅人已经好多啊， 即系佢意思排个车次应该已经排唔到噶啦， 系啦，排唔到就佢就同后边嗰啲人讲，你哋就唔好再入去啦，嗰个位咁样啦，系啦，咁所以想讲就系呢个平时唔系咁多人嘅地方咧，而家都变得好旺好旺，好多人影靓相喺嗰度，系啦，咁第二个方法点样去呢就系要搭的士。一定要搭的士，搭的士入到去咧都230多元嘅，據聞係 同後邊嗰啲夾咯。 可以嘅，係啦， 都係去同一個地方。 係啦，嗱，咁但係值得講嘅咧就係咧，我走嗰陣時咧就係唯有搭的士，因為點解？你咁多個人上咗去，你都係咁多個人出翻嚟啊嘛。咁我就一路行啦，行到晏晝3點到咧就去，卒之去到呢個萬宜水庫東壩影完啲靚相啦。走嗰陣時就出事啦，真係。 你影咩日落啊？ 我影自己嘅其實。 邊都得啦， 阿樂啊，好都有背景噶嘛，即你影嗰陣時日落啊，定係點啊？ 我影嗰條， 何師培話真係佢 OK， 咁你使咩等咁耐車啫？ 我哋大聲啲，冇人知。 哇！我真係聽唔到你講咩，其實啱 啱。 係啊 係啊，係啦，我影嗰條壩，其實嗰條。霸值得影嘅地方就係咩咧？佢有啲石頭咧，喺度做嗰啲防波堤咧，咁佢就唔係啲好普通一嚿石咁樣嘅，佢係嗰啲 shape 係重新做過好 modern 嘅嗰個感覺係，係啦，我 off 咗咪俾你睇下啲靚相啊，同你分享下。 好啊， 係啦，咁嗰日走嗰陣時就係 咁，即係日落定咩啊？落 咩啊？人哋都話條堤唔係條霸同埋佢自己落， 冇日落。 喂，你自拍都影唔到個日落啦，你做咩咁高要求啊？的神， 同埋 影到自己個樣，影埋條霸已經算好好噶啦。自拍技巧， 可能真系我要求高啦。 同埋我走嗰阵时系3:00-4:00到啊嘛， 即系日头， 系啦，日头嚟嘅就影唔到日落住嗰阵时，系啦。 咁咪搭咗咯， 唔知啦。 佢都好盲塞啊，坚持唔搭。 哎呀 ，OK， 3:00， 系啦，3:00，咁走啊出事啦，因为其实啲小巴都系咁多。我走嘅时候又系见到一条咁长嘅队， 系系。 好啦，咁我就谂紧点算好咧？又系半个钟头一班，又系30多元位，都要咁多人，成百人排紧队咁样，跟住我就 call 的士啦咁样，咁 call 的士咧就好就唔系几 appreciate 嘅呢个现象就系、是，我打到上台，我同佢讲我喺万宜水库东坝，我想要架车出翻西贡咁样啦，咁其实个路程最多都系100多元嘅啫，你跟标跳或者200元到嘅啫，咁、哦、但系佢都即刻，哦唔好意思啊，万宜水坝咧，要350元。 一架車，出翻西貢嘅話，即係全部咧係坐地起曬架，跟住咧佢現場咧有一啲車係冚咗旗嘅，咁你就可以隨時去截佢嗰啲仲貴，差唔多接近500蚊，400幾至500蚊。 嗰啲唔應該去幫襯佢啦，呢啲無良奸商， 即係啲咩升價？ 唔係咯，你冚旗嘅喎。 係啊，即係我想講個現象就係依家山上面嘅負荷咧，真係重咗好多咯呢一排。 嗯，係啊，所以即係大家都即係行山嘅時候，即係考慮一下，即係你帶多個透明袋，因為即係我有啲朋友去行山係嘅，即係佢哋好好啊，帶多環保袋咯。嗯、即係你環保袋而家接得好細噶嘛，咁、咪將嗰啲垃圾掉落環保袋，你咪孭住咯。 成日都提倡噶啦，就係、是、你譬如。喝完啲水嘅水樽全部都自己带翻走嘛，食完嘅嘢你咪自己带翻走啲罐头啊，带翻走嗰啲胶袋啊嗰啲所有嘢咯。 嗱，同埋可能你话喂，我真系唔多食嘢嘅，可能行山就饮水嘅啫， 斋饮水， 系啊，真系斋饮水嘅啫，或者带啲糖咁样啦，糖够轻啦啩。咁而你个水系点整咧？唔好买水樽咯，买水袋咯。佢哋而家好多行山咧，好有型噶，我见到咧网上面咧有人放啊，即系卖啊，佢咧就系卖一啲军事用品咁样。 我成日觉得水袋其实同水樽差不多重， 但是它可以环保啊，你不会用完那个樽，你不用掉嘛。咁佢嗰个水袋咧，其实系好似你点讲咧？好似你系睇嗰啲警匪片咁样，咁然之后佢哋咪孭好多背心防弹咁样，其实系咁嘅样嘅。但系佢背脊有一个好大容量嘅水袋，咁你就可以每一次行山嘅时候孭住嗰个水袋。 就有条水喉系啱啱驳喺你个嘴度。 冇错啦，重要一样嘢系咩咧？佢而家嗰啲行山背心咧，其实佢都好暗袋嘅。你摆电话啊，摆毡啊，我曾经买过一个嘅袋咧，即系背心咧，佢系有水袋之外咧，佢有张叫做保暖毡嘅，好细张嘅咋。 石子嚟 嘅啫。石子嚟嘅咋，好细张嘅，但系个样都。靓仔仔嘅，然之后有啲摆哨子啊、成成啊咁，咁呢啲咪就最好咯。即系你又可以即系唔会搞到人，但系你又行到个靓山，你又饮到你啲嘢，系啦、 如果你想做多一步嘅，曾经咧我有啲 friend 都系噶，自己带多个袋仔，带埋个钳。咁啊，真係見到沿途有垃圾嘅啊，幫手執埋落個山咯。 好啊，呢啲 係啊，好 appreciate 㗎。 係，同埋雖然我就即係唔運動啦，但我成日經常性聽到好多人講嘅，就係唔該大家行山真係著翻行山嘅裝束啦。咁我唔知道阿樂你即係為咗靚仔啊，你頭先都話你為咗影相㗎嘛，你著啲咩裝束啦？但係有好多女仔係黐線㗎喎， 你 著高踭鞋 啊， 你 知佢著咩裝束？ 上山嗰陣時著得。 你知？哎呀，我嗰日就著住而家呢件衫啦。頭先佢 講咩？但係我唔知佢咪著皮。鞋啊嘛， 你著咩鞋啊？ 我嗰日其實係著住而家呢件衫啦嚇，個 著 波鞋， 如果著呢件嗱 波鞋， 講一講先，佢而家著緊一件衞衣嚟嘅，但係如果衞衣著皮鞋嘅話都 波鞋， 你冇夾住，你冇夾住個袋喺側邊啊， 孭住背囊，但係咧呢個 有冇帶皮帶帶攝 攝衫啊？ 唔使皮帶啦， 喺入邊。 不過咧，有樣嘢想 講。金扣皮帶， 我今次咧唔知點乜咧靈機一觸，我即係我呢啲都係卅歲人到啦嚇，即係健健康康行到山，我唔使帶嗰啲行山拐杖噶嘛。但係唔知我今次做乜靈機一觸咧，我專登朝頭早走去問我嫲嫲借咗支拐杖，即係佢有好多嗰啲伸縮拐杖嘅。我唔知做乜今次走去問佢借咗支啊。其實咧，如果行浪騎呢條路咧，就算你係一個老人家又好，定係一個後生仔都好啦，其實帶一支拐杖有著數，因為佢有啲位真係好斜好斜。我仲記得有一個位咧，我行落去之前我已經係同自己講，唉，我唔知道我行呢步會唔會跌親，係啦，我真係買一鋪大細，因為你已經知道一定跌，因為佢係啲完全沙泥地嚟，好啦，跟住我一踩落去。點知真係跌親？ 哎呀，好乖啊！你有冇諗過就係你借咗嫲嫲嗰支拐杖，嫲嫲就喺屋企跌親，咁你過唔過意得去咧？ 佢大把拐杖係啦，咁真係嘅，佢有好多拐杖，所以我就借咗。係 啊，真係好笑啊！佢 拐杖嚟襯衫落街用， 有金色嘅，有紅色嘅。 但想講咧，如果嗰一刻咧，我冇支拐杖借住個力嘅話咧，我真係可能會跌得更加傷。不過嗰下都冇嘢嘅，因為我預咗一跌啊嘛，我會就曬位一踩落去。如果就算跣都好，我都係個 pat 落地咁樣啫。 好啦，咁啊，總言之啊，咁啊，老阿介紹咗佢今個星期行山啦，個熱點啦，咁樣 萬如水庫東坝。 係啦，行運行啱啊，注意環境啦。 所黑夜渴望绝 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 永远都是一样美丽。挣扎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 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know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 星辰因你灿烂， 是你让爱 永远都存在。 规模的临床测试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他又说社会要有心理准备，疫苗需要经常时间研究和作临床测试才能够正式投入使用。苹果公司宣布关闭中国以外所有门市两星期，直至今个月27号，以减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行政总裁库克表示，得悉中国对于疫情采取的措施，决定重开中国境内的全部门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下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中环线咧有意外嘅，影响大家车龙排到去启泰苑。咁就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中环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启泰苑。在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的高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

我怕你有事啊！ 系嘅，系嘅，系嘅。 你 隔 篱 嗰 个 啱啱就 爆 坑佢 啊！系啊， 再攞啲消毒嘢查一查先。系啦，咁咧平时我哋咧女孩子咧有时要化妆咁，咁而家点咧？净系化只眼啊？ 你都冇乜化妆噶啦。 有时咁你可能见客啊，或者见啲重要嘅人，咁你都会化定少少嘅。 即系去放风筝嘅时候要化妆啊？ 系啦，咁啊遮少少都要嘅，譬如遮下高啊。 化眼咯，嗱，女仔系化眼，男仔唔剃须。最近好 hit 嘅，即係好多男仔唔睇須噶嘛。 但係咁你食飯都要除低噶嘛， 幾多壓低個頭食緊嘢啦。 同埋食飯好快， 點都唔惡高個頭。 同埋男仔好瀨啡嘅呢啲，冇所謂啦。 食飯好快咁講，呢排真係冇咁壓略啲須嘅。以前我哋唔戴口罩嘅時候係必剃噶嘛。而家譬如如果唔係真係去啲好重要嘅場唔剃咪唔剃咯，反正戴個口罩咁樣咯。 但其實咧而家都有啲醫生都講啦，因為大家其實都好多人有呢啲問題嘅。係。咁咧頭先所以你講咗啦啊，譬如會唔會係唔化妝咧，或者係唔剃須咧，即係有得佢 natural 啲咧，都係嘅。因為咧其實首先講啦。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你戴住咧，其實你嗰個口罩下邊嗰啲皮膚咧，其實有機會已經失衡噶啦， oh. 即係嗰、那個油脂嗰個分泌啦。咁咧，所以醫生咧都有提議，佢話盡量譬如你戴之前啦，可以搽一啲冇咁油嘅保濕，即係冇油性嘅保濕啊， oh. 即係等佢咧真係皮膚護理翻啦。 我冇咁生粒粒咧，可能係因為我搽 cream 啊。我而家咧通常戴完口罩翻去好乾咧，我即刻搽 cream 咯，或者我因為我有個習慣就係我翻屋企即刻沖涼嘅，咁所以我即刻沖完涼就即刻搽 cream 咧，可能就幫我補咁啲濕。 啊，即係你揾到個方法， 但 係 會油 咯， 都會出油嘅。 會 㗎，係啊。 或者我自己嘅方法就係我會摺張紙巾喺嗰個口罩下邊，但雖然其實嗰張紙巾塞住我個口咧更加難透氣，但係、 啊、 所以我張紙巾平時我哋嗰啲咩咪三層嘅，呢度得翻一層薄片咁樣，咁、啊、就摺住喺度就好啲咯。 Okay. 你哋有冇其他特別嘅方法噶？ 哦，我有個醫師有教我，因為咧佢成日咧令到我咧以為自己係咪中肺炎咧？因為咧戴口罩戴下戴下，你會想咳啊，或者個鼻好痕啊， 喉嚨又痕啦。 係啦，跟住佢就話原來唔係，因為戴口罩咧個啲紙做咧就會有啲毛毛咧，因為你一掂到口水，因為如果你一路講嘢嘅話咧，個口罩越嚟越多嘅水分嘅時候咧，佢就有啲毛毛甩出嚟啊。咁啲毛毛一甩出嚟，你一咳落去個喉嚨啊，咳落個鼻度，你咪會想痕啊，打黑黐。咁、 哦、 就係類似頭先師培嗰個方法啦，佢就話揾張紙巾隔一隔個口罩，先再戴個口罩嘅話，佢就可以避開咗個口罩甩出嚟啲毛毛啦。咁就等你個喉嚨啊嗰啲就唔需要咳得太犀利咯。 Okay. 所以原來我冇肺炎。 證實咗啦，證實咗， 最緊要健康啦。另外咧，其實有好多人咧敏感，都會有敏感啊，即係佢唔係即係油脂失衡，而係咧我哋平時啲口罩其實係合成纖維嚟噶嘛。有啲人係對於呢啲質地敏感噶，其實。所以一嚟你可以知道自己啊，其實係咪某一隻牌子你用完敏感啦，可能同朋友 exchange 即係換下啦，或者係真係敏感嘅話，其實你可能真係要諗啲方法，唔好等你啲口罩直接接觸到你嘅皮膚咯。 係，唔係同埋最近咧，即係都唔係最近啦，早前咧都已經有啲人就係講話，哇！佢戴完口罩之後咧，好中意攞啲消毒藥水抹下口罩，其實唔得㗎。因為用消毒藥水咧，佢原本有火酒嘅成分啊，你一擺落去其實佢就揦噶啦。咁、所以咧有啲研究就話，咳咳咳咳咳，咁其實個面係保護咗噶嘛，所以佢哋就拆咗口罩出嚟，就試下墊喺啲水入邊，試下水喉可唔可以滴到落去。咁、但係最後係滴唔到嘅，本身一個口罩正正常常嘅時候，但係佢咧輕輕揾咗一陣嘅火酒喺個面嗰度嘅時候咧，就穿底啦，啲、水就直接滴落去啦。 你試下蒸下佢嘛。 是啊，是早過蒸之前啊， 係咪啊？ 係早過蒸之前啊，好在後屘知道唔蒸得啫。係啊，咪啲人大件事啊， 加啲嘢落去蒸可能好啲嘛。 例如鰻魚、 蒜蓉啊嗰啲啊， 辣椒。 係。 咁另外咧，你都可以有時油脂真係太多咧，你預先戴上去之前咧，亦都可以搽少少。有啲人就話啦嚇，用碎粉或者我覺得有時啲爽身粉啊嗰啲都係令到你個皮膚冇咁油啊，或者冇咁易出汗啊嗰啲噶嘛。 係。 咁我覺得都可以用下嘅，平時啲少少嘅爽身。粉咧可以減少少都得嘅，咁亦都有女孩子，即係有啲 artist 咧就話啊，咁我平時真係要化妝點算咧？咁咧啊，佢就話不如唔好搽啲 lip gloss 啦，可以試下搽一啲咧而家有好似紋身式嘅唇膏，即係 tan 嗰啲啊。 即係唔會，即係個水，即係唔會好易化嗰啲係咪啊？ 係唔會甩嘅，佢哋好似食住啲色喺你個唇。 即係呢啲係好似話荷里活係用呢啲化妝色噶嘛？最早期最多人識呢種即係化妝品嘅。 其實 係 染料咁樣染咗上去嘴度咯。 係啊，因為當其時就荷里活點解嗰啲影星咧好勁噶嘛？佢哋哇跌落水啊，流曬汗啊，個妝都唔甩嘅咁。跟住後屘啲人就開始喺香港賣廣告都係嘅，就話哇呢種係咧荷里活影星都用嘅化妝品咁樣。 呢個仲要。落水又不會甩那些 是 啦，咁啊呢啲少少嘅保護皮膚嘅技巧啦，咁啊亦都希望即係有機會啦，大家喺多啲去啲空曠嘅地方，可以唔使戴口罩，令到大家都舒服啲啦。咁轉頭翻嚟咧，有一個新嘅發明，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除咗戴口罩之外，仲有啲咩咧可以保護到大家進入快位置啊？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除咗戴口罩咧，或者你都听过就系戴埋眼罩添啊，唔系眼罩戴眼镜咯。你哋有冇啊？ 有，咁我本身都戴有眼镜嘅间唔时。 而家就更加唔戴框添啦。 都系嘅，同埋而家即系越嚟越懒咧，唔想戴框啊，因为好浪费啊。 同埋呢段时间，好多医生啊，或者好多专家都讲，我尽量就唔好戴con 啊， 因為手指可能又有菌，同埋好容易受到感染咁樣，咁即係個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咁再加上如果平時就算你冇近視嘅話，都最好可能戴個平光鏡出街咁樣， 擋到啊擋啦、 我知一個朋友咧，佢影咗張相上社交平台，咁佢就係做酒吧嘅，即係做酒吧嘅調酒師啦。咁 唔係你啊嘛， 唔係我自己。 咁你識唔識啊？ 啊， 你識唔識啊？ 我識唔識調酒 啊？ 唔識唔識唔識，絕對唔識呢樣真係。 我以為你又話識啊嘛。 唔係下個禮拜佢就識噶啦。 係啦， 我考埋牌啊。 咁大家都知道咧，酒吧咧就比較多人啦。咁佢係真係戴住個眼罩咧，加埋個面具去開工。 咁如果真係做呢行或者你要做飲食業，真係揾。 穩陣啲嘅，你個客都會信你多啲啦。 係，冇錯， 要保護自己啦。咁之前咧，亦都有啲研究講啦，啊，究竟咧實驗室嘅眼鏡咧可以保護到你多啲啊，定係普通眼鏡啊，定係太陽帽咧？你知咧有啲女士啦，好似行山戴個太陽帽，頂頭咧係穿窿嘅，好似 tennis 嗰啲帽啦，但係上邊最前邊咧有一塊透明嘅，直冚係話俾你聽防 UV 嘅。有個罩㗎嘛。 係啦。咁啊，結果咧就發現，你哋估下邊一個係最好嘅？ 我覺得係呢、這個阿沈用嘅呢、這個。 成個罩住面 嗰個，係啦，因為佢一可以有得教有個關節位噶嘛，一教遮住曬成塊面噶，可以。 即係好似燒焊嗰啲工人嗰啲面具咁咯。 冇錯啦，喂，阿莫果然係醒目喎。咁啊，除咗呢一樣之外咧， 知點解？我學過。 啊、 我上網睇過你啲片，知道點樣戴， 知唔知點解？大媽嘛， 睇下啲大媽點做啊！ 啊，好潮噶佢哋。好啦，咁咧佢其實喺實驗室嗰度咧，佢就揾咗啲嘅顯影劑，咁咧佢就叫咗嗰個實驗嘅對象咧戴住佢，然後就揾啲顯影劑噴噴佢咁樣啦，就揾啲嘢噴噴佢，咁就發現咧其實眼鏡係阻擋得最少嘅，咁但係其他咧都係阻擋得比較好啲。 咁都正常嘅，你覆蓋得多唔多？ 係啦，咁但係咧出街有時就真係好尷尬嘅，戴住個實驗室嘅眼鏡。 所以早前啲人就攞個嗰啲水樽啊。好大個啲水樽啊，戒咗之後笠住個頭咯，係啊，咁啊好擋啦。 笠住個頭係打麻雀嗰啲啊嘛。 但其實咧，有時咧，你笠住個頭咧，好似好保護啦。但如果你要係中間你要食幾次飯咧，都危險嘅，因為你個面已經係有好多嘅菌， 啊、 你要將佢拆出嚟嘅時候，其實你雙手掂翻個罩嘅。 係啊。 係咁，所以自己都要小心，同埋要密密洗手咯。即係我記得我前幾個禮拜有講咧，就揸車人士記得唔好輕視啊，輕視你嘅胎盤啊。 嗯。 咁咧喺我前幾日咧，其實我發生咗一件。事就是我抹架车个胎盘嘅时候，哇！嗰啲污糟邋遢咧，系我成张湿纸巾都变咗黄色、 嗯、 所以你证明嗰个沾污嘅程度系好高，咁所以即系揸车人士一定要小心，勤洗呢啲位置咯。 系，同埋我自己咧，我会长期自备一个酒精咧，摆喺个车度喷嗰只。 系啊，因为有啊，我有啊。 系啦，但一定要系喷嘅， 因为喷 嘅。你有时咧，你停咗架车喺啲地方咧，打嘅得啦。 譬 如你落车上车，有时你真系你要揾个泊位，你可能隔篱系街市嚟噶嘛，即系你一定焗住踩嗰个位踩落去，超湿噶嘛。系啦，咁如果我真系泊喺嗰啲唔干净嘅位嘅时候咧，上车之前咧就会喷咗个地毡先，我再行上去， 都系保护下啦。 系啦，咁样咯。 嗯。咁咧，其實講到你頭先講話眼嗰度咧，眼鏡啊，或者揾啲嘢笠住自己啦，其實醫生都有提到、嗯、如果咧你譬如眼鏡起霧嘅話咧，其實盡量都唔好直接揾隻手抹，因為你揾隻手抹咧，其實都帶咗啲菌落去。係啦，咁啊早前咧就其實除咗呢一啲現成嘅眼鏡之外咧，亦都有人發明咗一個防熒帽。咁有咩用咧？嗱頭先你見到褪後咗一下，有個放屁嘅聲，其實唔係我哋啊， 就係嗰頂帽。係 啦，嗰頂帽咁啱喐緊啫。係啦，咁咧嗰、那個人咧就教你用一個膠片啦，點樣去做一個又唔係眼鏡嚟嘅一個膜，一個呢、這個叫咩啊？ 罩 啊，一個罩去笠住自己，咁咧就可以抵擋到啲人嘅飛沫傳入咗你，即係直接影響到你嘅眼睛啊咁樣。咁咧我咧就覺得可以環保啲嘅，咁直接咧就揾個folder 啦。可以俾大家睇咗個要唔要試下？ 即係一個 file 啊，佢攞咗一個我哋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即係膠嗰啲 file 咧，即係有條繩去綁住，佢剪開咗成個 file 去。 哇，好可愛啊！你而家 就係咁樣啦，唔知道可唔可以講到嘢咧？ 講唔到。 哎呀，同嗰啲大媽好有 feel 啊！真係呢、這個。 話說咧，其實平時我哋咧可以剪短啲嘅，而家咧我直接揾咗個 A4 size 嘅 file 啦，跟住你可以剪一半啊，唔係一半 ，sorry， 你係 剪一邊， 剪一。其實咧， 剪開佢咯，就 你呢個係一本書嘅形式噶嘛。 係啦，咁平時 file 有兩邊噶嘛， 即係剪咗左邊嘅翻右邊咁樣咯。 係啦，咁咧你首先咧，你剪咗一邊之後啦，你就可以喺另外一邊個頂嗰度咧，就剪五下，垂直咁剪五下，一二三四五，六下 ，sorry。 唔緊要，拍片俾大家睇下啦。 係啦， 係啦。 咁然後咧，你就將佢疊埋一齊啦。你就可以變成咗一個頭型咁樣嘅，咁、 嗯、 然後呢一個頭型咧就可以擺落個頭殼頂度啦，然後你可以配任何嘅帽咧， 都可以就直接將佢掛咗喺個頭上邊就好穩陣噶啦，已經，跟住再加埋頂帽喺上面一粒粒落去咧，咁就點整都唔跌啦，係咪？ 哇！呢、這個佢仲可以防水添啊，啲水滲落嚟可以。 係啦，咁就算咧，真係有冷氣機滴水啊，都唔驚啦。咁究竟係咩樣呢？稍後拍片俾大家。 如果你真係驚咧，有一日你跌咗驚人執到咧，你可以黏翻以前讀書咧嗰啲 label 喺面前面咧， 寫住個名， 寫翻字本。 你覺得有冇用咧？ 呢、這、一個膠咧，反而我覺得安全啲添。如果你話安唔安全嘅話，因為佢仲厚啲添啊，因為有好多人嗰啲防嗰啲眼鏡嗰啲都係用膠做啫嘛。同埋我覺得呢個好又好在係咩呢？呢塊係因為膠嘅關係啊，環保啲啊，因為好多人成日話，如果用紙做啊嗰啲咧，根本上就未必係會洗得到啊，或者你一定要掉啊，唔通個口罩啊攞去蒸完再用咩？ 係啊， 係啊，咁跟住呢一個咧，就反而因為佢膠嘅關係咧，你翻到屋企真係攞啲消毒藥水或者消毒嘅酒精，你噴下佢好，你搽上去面嗰度都好，你消毒完之後，你第二日又可以攞出街。不過有樣嘢唔好。就係因為呢嚿嘢咧，個 DIY 咧，即係都要睇下你個手工細唔細緻 啊，得嚟未啊？ 如果唔係，你就真係網上見嘅啦。 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好慳錢㗎，因為咧，我其實係見到韓國而家興㗎，興一啲叫防疫帽啦，你係正常一頂漁夫帽啦，或者係一頂好似 cap 帽形狀啦，然後佢前面咧好似有一塊膠簾咁樣嘅，然後落到你大約頸嘅位置，冚住曬你個成個頭㗎。咁嗰啲帽咧，最貴可以賣到500蚊。 唔係，我覺得自己整。反而呢頂帽咧有一個幫助，即係而家市即係喺呢個城市入邊咧，好多人都怕咩啊，秃啊啲頭髮。 但係咧， 你串我啊？ 唔係 no， 我直冇諗起你呢件事。 係咪啊？ 係啊。 但係你針對我，你講呢件事。 冇，但係你可以聽。 哦、好啦， 希望幫到你。 好。 咁但係咧呢一個咧，我就 踩山姜。 你都知道啲帽咧，有啲係好焗噶嘛。例如你買韓國牌子，可能當佢大牌子，又話通氣又成，可能呢啲真係 OK 啦。咁但係有一啲係可能係山寨版又好啊，或者其他鋪頭開又好啊。嗰啲帽嘅質料係會焗噶嘛，咁嗰啲焗嘅話咧，你自己整帽咧就對你有幫助啦，因為你唔會揀啲焗嘅帽俾自己噶嘛。 在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个案的患者同妻子同个仔住在大埔富亨村亨泰楼，主要留在家中。他同早前两个曾经到访埃及的确诊患者同样住在亨泰楼，并且处于同一座向。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中心感到担忧，稍后会同政府跨部门小组到亨泰楼视察，探讨患者的感染途径。另外一宗个案的患者是39岁女子，从事建筑设计，独居在柴湾一个工作室。上个月27号至今个月10号，先后到过亚联酋、迪拜和西班牙。第三宗个案患者是28岁女子，住在清水湾道，一月下旬至今个月11号去过伦敦。另外，今日新增一宗初步阳性个案，他是寻日一个确诊患者的姐夫，住在青衣宏福花园，两人早前到过摩洛哥。有工会表示，接获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的员工求助，指机构因为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收入大减，要求所有员工由今个月起放无薪假至六月，又即日同九个社会服务部员工解除合约。职工盟属下的社会福利机构员工会收到8宗被裁员工的求助个案。社会服务部被裁员工化名 K 小姐说，同事被裁前仍然用心构思如何向受疫情影响的人士提供紧急援助，但人事部告知裁员消息之后，要求他们10分钟之内收拾个人物品离开，无需交接工作，担心会影响服务使用者。他又说解雇信中，形容他们是冗员，感到十分伤心。另外一个被裁员工化名 H 小姐说，管理层曾经在去年12月发电邮表示有8亿的储备，不会裁员，又认为公司去年开支3亿4千万，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营运2年。他说十分诧异管理层突然发电邮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和裁员。香港电台新一辑《狮子山下2020》由艺人黄宗尧主演的单元被抽起。港台发言人表示，由于那集的主要演员涉及司法程序，有待程序完结再适时安排播放。黄宗尧涉及去年7月1号闯入立法会事件，早前被控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黄宗尧近月曾经客串港台另一个节目《头条新闻》，据了解那集没有被抽起是基于黄宗尧的出镜时间短，但今次黄宗尧在狮子山下担任主角，最终抽起有关单元。澳洲内政部长达顿昨日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他上星期曾经到访华盛顿和总统特朗普女儿伊曼卡以及司法部长巴尔等会面。正在布里斯班的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的达顿接受澳洲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澳洲政府英联络白宫表示自己在美国返回澳洲之后3日才出现病征，因此估计自己在华盛顿的时候不具传染力。达顿又表示现时自己的病征非常温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18至1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下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中慢线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启祥道。咁就龙翔到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中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启祥道。 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了一点，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系车多，龙尾排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挤塞，龙尾排到接近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方面咧，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跟住提翻另一个封路啦，受到爆水管影响，兴华街去松屋方向介乎青山道至到元州街之间一段啦，仍然都系需要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货区、青山公路沙涌屯门、粉岭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60或6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2020年2月18号至4月2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子龙啦，就揾嚟一位好朋友啊！喺几个月之前啦，已经咧就同佢倾过偈啦，知道佢有个 project 诞生咗啦，一路啦都未有呢个缘分，今日啦终于约到佢上嚟啦，就嚟自红点子嘅 Kelvin。 系 ，Hello， 你好。 知道呢一个 project 啦，都几新颖噶，因为啦，我哋特别而家呢个疫情底下啦，好多 online learning 啊，好多网上面嘅内容啊，咁啊知道原来你呢一个系统啦，就可以将我哋嘅人样啦，就变成一啲动漫嘅角色，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少少系咩嚟 嘅？咁首先，我谂大家都经常都会睇一啲，譬如电影啦。咁电影入边，譬如一啲好大型嘅荷里活制作入边，都会用到一啲我哋叫做动态捕捉啦 （motion capture） 啦。咁可能系譬如魔戒啊、阿凡达啦咁样，大家都会知道咧，其实入边好多嘅动作咧，其实未必系用一啲好单纯传统嘅动画嘅做法去做。咁而可能我系一个真人嘅演员，着住一件动态捕捉嘅衫，即系成日大家见嗰啲 making of 咧，黐晒波波嗰啲咧。咁跟住呢个真人嘅演员咧，就去演出佢嘅动作啦，演出佢嘅表情啦。咁呢啲其實喺一啲大型嘅荷里活電影咧，其實都用咗十幾二十年嘅啦。 好似哭咁樣，我見佢就連塊面咧，即係演員嗰塊面都加咗好多點點點點，我嚟做翻嗰個表情嘅動作。 嗰個勢力嘅位置啊嘛。 係啦係啦，咁呢個技術咧，咁就但係不嬲，當然去到啲荷里活嘅大投資，當然個成本好貴啦。咁但係其實就喺大概喺16年左右啦。咁其實喺日本行先咧，就推出咗一啲叫虛擬主播或者虛擬偶像嘅一啲玩法。咁而佢哋嗰個做法就通過好多而家大家好熟悉嘅 social media 啦，可能唔同嘅視頻嘅平台啊，跟住可能一啲大家日常都會用嘅 social media， 咁就變咗有嗰啲好大嘅 spread， 咁就變咗大家再喺個製作上面咧，就唔單單淨係可能用嚟做電影啦，可能用同一樣嘅技術就會用喺一啲平時大家都會見到嘅 content 上面。咁我哋本身自己啲團隊啦，不嬲都係做緊一啲同媒體科技有關嘅嘢啦。咁可能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啲嘅，可能我哋講緊 VR 嘅嘢啦，係啦，360度戴眼鏡嗰種，或者一啲 AR 嘅技術，好似大家早兩年玩 Pokemon Go， 其實就係啲 AR 嘅技術。咁其實我哋不嬲都係喺呢個領域入邊一路都做緊好多唔同嘅開發啊，好多唔同嘅應用。咁亦都因為我哋見到喺16年開始日本帶起咗呢個叫虛擬主播嘅熱潮咧，咁我哋亦都有咁樣嘅技術團隊一路做開呢一方面嘅技術，咁所以我哋諗好快好短時間，我哋大概用咗一年到嘅時間啫，咁就已經將相關嘅技術都開發咗出嚟。咁入邊其實係融合咗幾種唔同嘅技術，就包括頭先所講啦，一啲動態捕捉就係你著住 motion capture 嘅衫啦。第二嘅就可能係大家喺一啲手機 app 成日都會有機會玩到咧，就是、可能認咗你個樣，咁跟住就會將你個樣變咗某一個樣嘅公仔，跟住你嘅表情咧喺個 app 入邊咧，你會見到自己嘅樣變咗只貓咁樣，跟住個表情會跟住喐嘅。咁呢個我哋叫facial recognition 嘅技術。咁其實我哋就將三四種唔同嘅技術融合咗，亦都再加埋我哋變咗係一個即時嘅動畫軟件。即時嘅動畫軟件嘅意思咧就係唔需要做後期製作嘅，係啦，咁就已經馬上可以做到一個實時嘅動畫嘅模式出嚟啦。 哦，即係嗱，如果簡單少少講，就譬如我當我今日子龍要做個 live 同大家一齊睇啦，我個角色人物設定我當大番薯咁樣，咁原來就你個系統就已經可以一路影住我個樣，我著住嗰套衫，大家喺網絡上面咧就會見得到子龍做嘅表情啦、動作啦，甚至乎裏面個嘴型啦，全部都同動畫個大番薯一模一樣啊！ 冇錯，係而係實時嘅，因為以往不嬲大家不過可能大番薯都會有啦，係老夫子啊等等都以前做過很多唔同嘅動畫啦，咁但係其實都要一個可能好大嘅團隊，可能講緊幾十人，甚至乎更加多，跟住可能要做幾個月嘅時間，甚至乎成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做得到出嚟。咁但係而家我哋成個技術就係可以做到實時。咁所以咧，簡單啲講，我做一個五分鐘嘅動畫片，可能以往你要二三十人做兩三個禮拜，而家可能我就係個演員同埋一個電腦嘅操作員，可能兩三個人就已經可以五分鐘之內基本上完成咗條動畫片嘅啦。 哇，好誇張喎！如果係咁，即係換個角度，以前可能我哋仲要畫好多分鏡啊，甚至乎做好多嘅草圖啊。而家你直头真系一个演员上身做晒嗰场戏，然之后你就自己再揾翻啲分镜，再揾翻一啲嘅角度，做翻一套动画。 冇错，其实就简单啲讲，我哋用紧一个好似真人拍摄嘅方式去做动画，咁所以所有嘢都系实时已经做完嘅。 哇，好厉害呢一样嘢！其实研究咗几耐咧？ 因为始终我哋喺呢个领域去接触嘅都已经算系比较耐啲啦，即系我哋都做咗超过十年噶啦呢类嘅技术。咁但系真真正正喺呢一个技术嘅软件开发上面，我哋大概用咗一年松啲嘅时间。 哦，咁我比我想象中快喎，一年半。見得到啦，直播啦，係一個譬如好似子龍咁樣，同另一個朋友，我當 Kelvin 咁樣，你就可能喺鏡頭裏面好似 dress up 咗做蝙蝠俠咁樣，可以咁樣對答。 係啊，冇錯冇錯。其實我哋之前都已經做過好多，可能有啲機會大家見到，可能一啲之前食雞啦，一啲比賽啦，咁入面都會有一啲虛擬主播用咗喺入面。咁你見到其實係一個 live 嘅比賽上面咧，嗰啲評述員咧就係有真人，但亦都有虛擬嘅，係啦。咁入面我哋已經用咗呢一種技術，咁所以包括你頭先所講係咪可以變咗蝙蝠俠啊，變咗其他唔同嘅 IP 嘅角色啊，咁絕對全部都可以嘅。 好厉害喎！咁同一时间最高可以几多个主播啦？同一时间 变身成为呢个动漫主播咧？ 技术上嚟讲，理论上系无限嘅。系啦，咁不過當然都會有少少技術限制啦。咁就係拍，就係舉個例啦，你真係拍一場戲啦。咁你一個畫面入面究竟可以有幾多個演員喺度呢？咁當然同步地就係喺個 studio 拍攝啦。咁究竟有幾多個人可以做到呢？咁而家我哋自己最多做到係九個角色，九個演員一齊做戲，係啦。咁就基本上係全部係實時㗎啦 ，real time 嘅。 哇，好厲害喎！咁即係其實未來成個動畫行業都可以係一個好大嘅革命嚟㗎 喎。呢個都係我哋自己嗰個目標咯。咁當然我哋就啱啱推出咗叫兩年啦呢種技術，咁就我哋喺一啲基本嘅唔同嘅領域，其實可以先即係已經開始先做，包括頭先提到有電競啦，咁跟住係一啲教育類嘅嘢啦，咁再加上當然就係喺影視娛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同香港有兩個電視台都已經合作過，係啦，咁有一個就係喺動漫節期間，其實就出咗一個微電影，咁就係有一啲真人嘅拍攝，再加埋我哋嘅虛擬角色喺入邊，咁嗰個其實真人拍攝嗰個部分咧，一個大概十零分鐘嘅微電影咧，真人拍攝嗰部分都係拍咗我諗四五組戲到啦，咁我哋真係叫動畫角色嗰部分咧，其實做咗半日嘅，咁所以其實嗰個效率非常非常之高。 誒，咁個感覺咪好似當年咧 Michael Jordan 嗰套太空人入樽，即係有啲真人嘅演員喺度，然之後有一兩個動畫角色喺度裏邊，咁大家會有互動 啊，夢城偷福星啊， 係啦， 即係再舊啲嘅就係啦，即係嗰種玩法。 見得到可以係真係一啲 video 電影啊、微電影啊、片段啊，甚至乎變成一啲主播啊，嚟緊仲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方向將呢個技術加咗落去可以發展嘅咧？ 其實我諗而家有幾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暫時我哋做嘅好多唔同嘅合作啦，或者模型一啲 project 啦，咁其實基本上都係 B2B 為主嘅，即係譬如頭先講我哋可能同電競比賽合作啊，同電視台合作啊，製作團隊啊，直播平台啊呢啲合作。咁嚟緊我哋其實已經有一個新嘅方案咧，就係、是、直接可以俾一般嘅用戶自己喺屋企，其實都已經可以做得到。 哦，平民化咗啦。 冇錯啦，係啦。咁而當然啦，頭先講到可能而家我哋頭先嗰種叫做B2B 嘅合作咧，好多嘅合作伙伴咧，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定嘅規模，可能有自己嘅製作團隊。咁而所以咧，其實譬如頭先講有啲唔同嘅硬件啦，譬如嗰啲 motion capture 嘅衫啦，咁始終都會有一啲成本。咁當然比以前荷里活嗰啲幾百萬美金以上嘅東西咧，就已經平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一般嘅 user 咧，其實未必可能會攞一萬幾千蚊出嚟去買啲硬件。咁所以我哋頭先所講一個叫一般 end user 自己用到嘅方案咧，我哋已經係用到可能一個普通電腦嘅 webcam 係啦，再加可能一個好普通嘅一啲hand motion 嘅 sensor， 講緊可能千零蚊、幾百蚊嘅嘢，其實已經可以做到，起碼半身咧就係基本上自己控制得曬，咁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叫虛擬主播嘅直播噶啦。 喺 end user 嘅角度嚟講，係方便好多喎。 係啊，起碼多好多嘢玩啦。 係啊，起碼我衫唔使買咁多套。 係啊，係啊， 個裝我都可以處理得到。 係啊，同埋好多就變咗用咗 3D 模型啦，咁就變咗可能我呢個角色我想買啲唔同嘅頭飾啊、唔同嘅衫俾佢著啊，咁或者唔同嘅造型啊，咁呢啲就變咗可能係個 app 可能係好平，甚至乎唔使錢。咁但係佢哋就可以買呢啲道具，去令到自己嗰個扮演嘅虛擬角色咧，可以有更加多豐富嘅內容可以做到。 呢個好有趣喎、哦！其實當年點解會誕生呢一個 project？ 有兩樣嘢啦。咁第一樣就少少我自己嘅背景先啦。咁其實我以前喺電視台做助導嘅，我以前拍電視劇嘅，係啦。咁所以即係叫傳統嘅 嘅娛樂製作咧，咁其實我都係比較熟悉嘅。咁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自己亦都係一個動漫迷嚟嘅，係啦。咁我睇動漫都睇咗三四十年啦，係啦。咁啊變咗我而家其實喺自己公司講緊有超過萬幾本漫畫咁啊，成個圖書館咁樣，係啦。咁啊包括香港啊、日本啊、美國啊，咁我咩都睇嘅，係啦。咁啊動畫當然都係啦，係啦。我而家一個禮拜都仲睇緊四五套啲日本新番，係啦。咁所以我都比較追得貼嘅。咁所以一路自己都喺呢個興趣喺呢一方面。咁但係不嬲，大家都知道用傳統嘅方法，你話 2D 嘅又好 ，3D 嘅又好，其實你要做動畫或者做漫畫，其實係你需要好大嘅團隊做好耐，你先做得到。咁但係而家喺譬如我頭先所講，譬如我電視台拍劇為例啦，咁而家大家拍嘢好簡單，攞部手機，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導演嘅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就係將呢種叫新嘅科技，睇下點樣應用喺動漫行業。咁亦都啱啱頭先所講，日本16年開始大起虛擬主播呢樣嘢，但係我自己覺得其實虛擬主播只係呢一種嘅我叫實時動畫嘅製作技術咧嘅一個開端嚟嘅啫， 一個契機， 冇錯，係啦。咁反而咧就係我哋而家已經除咗頭先講 to C 一啲 end user 開始未來可以自己好簡單地做到一啲虛擬角色或者虛擬主播之外咧，另一方面我哋就真係將呢種技術 apply 喺一啲叫專業嘅製作上面，係啦，包括而家其實喺日本啦，或者 even 喺大陸啦。其實都已經有啲動畫公司嘗試緊啦，做緊 testing 啦，就係用我哋嘅方法去製作動畫。而我哋睇到如果出嚟嘅效果，大家都真係滿意嘅話咧，其實係講緊可能係而家市場收緊嘅價錢20%或者甚至乎更加平，已經可以做得到。咁甚至乎唔係淨係價錢，而係速度上面，可能你往年你要做9個月，你要做1年嘅動畫，可能我而家2-3個月已經做完。 哇！成個感覺，我而家幻想得到，真係算係動畫界嘅工業革命嚟嘅。 我哋都好希望係啦。再加埋另外一啲就即係香港自己優勢啦。咁香港其實本身喺港漫上面，即係過去呢幾十年，其實都即係又有黃金時代。咁就算而家雖然已經少咗好多，咁但係都仲有香港漫畫一路出版緊嘅每一個禮拜。咁所以其實我哋本地係有好多呢一啲動漫界嘅好叻嘅創作人，亦都本身已經有好多好好嘅故事喺度，係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自己就好想做噶啦，就係話我好想做一啲。武俠或者功夫武打嘅一啲動畫片係啦，而因為我哋用緊真人演員，咁我哋其實香港好多龍虎武師、好多武術高手喺度，咁亦都即係香港嘅功夫片亦都曾經紅極一時。咁我而家就嘗試用新嘅技術，將港漫題材同埋一啲香港嘅武打武俠嘅元素，用一種全新嘅方法去演繹出嚟。咁呢個就係我哋嚟緊嘅短期嘅目標。 哇！我幻想得到啦，即係如果拍一套動畫叫做《少林寺十八同人》咁樣，就18位朋友呢啲虛擬嘅角色，然之後一人打一套功夫， 冇錯。 咁嗰、那個我諗無論係時間嘅處理啦，甚至乎動畫製作嘅後期嘅處理啦，其實都慳咗好多。 冇錯，係啊，即係譬如我其中一個參考就係最近啦，日本動畫拳員阿修羅啦，咁就 Netflix 嗰度做啦。咁當然出嚟嘅效果真係好好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以我哋而家嗰種技術，其實基本上已經可以做得到佢做嘅嘢噶啦。咁當然我真係要揾翻打得嘅人嚟拍啦，係啦。咁但係變咗嗰個速度可以真係快好多，而我哋目標就係 at least 取翻佢嗰個 quality。 咁而家你期待緊呢個 project 已經係籌備當中，定還是係準備開始呢？ 我哋就仲係比較籌備當中，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技術已經存在啦，咁但係呢香港就有一個limitation， 有個限制比較大，就係呢我做要做打戲嘅時候呢，其實再加埋我哋要有一個真真正正我哋叫虛擬製作啦嘅一個studio 嘅時候呢，其實香港比較難揾地方，所以其實我哋而家 嘅虛擬 studio， 我哋而家就希望喺香港揾到一個 permanent 嘅地方就去做。咁當然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夥伴係而家都傾緊啦，係啦。咁所以但係暫時如果真係要嘅話呢，我哋反而喺國內，其實我哋有2-3個呢啲 studio， 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你都知咧，其實基本上就完全翻唔到去，咁所以就變咗可能即係個疫情對呢件事都會有影響，咁希望盡快可以做得到。 其實都好誇張㗎，因為如果大家有睇 Avengers 先咪 King of 啦，你見得到可能一幕 Iron Man 攬住 Spider-Man， 好似好簡單一場戲，但係佢哋都用緊一個好大嘅 studio， 冇錯， 後面好多綠幕啊，好多唔同嘅道具啊，套衫又要點樣處理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精心嘅安排先可以處理。 咁所以我都希望呢度可以有啲突破性嘅嘢做到出嚟。 係啊，咁動畫就知道將會可以咁樣發展啦。咁漫畫方面會唔會相對底下會容易好多呢？ 漫畫嚟講咧，咁當然第一都係故事啦，係啦。咁頭先都講，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人才喺度。咁不過有可能好多已經叫上咗岸啦，退咗落嚟啦。咁所以而家出品嘅作品比較少。咁當然另外一個都牽涉到，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嘅，我諗係成個漫畫行業全球嚟講都面對緊同一個問題，就係、是、嗰個紙媒，大家其實都已經即係越嚟越少啦，真係 下滑緊啦。 係啦，咁尤其是嗰個盈利模式問題，就係、是、啊點賺錢呢？以前你印書出版，咁你有個量，咁你賣到書，你有錢收啦。咁但係而家你會見到國外又好，咁或者 even 國內又好啦，咁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平台係開始衍生緊一啲條漫啦，係啊，大家開始講外國嘅 Webtoon 啦，係啦，大陸就可能快看啊、騰訊動漫好多呢啲平台，其實已經向上推啦，係啦，咁所以其實成個模式改變緊嘅。咁當然我哋喺呢度我哋自己公司其中一個做緊嘅嘢咧，就係、是、我哋除咗頭先嗰個叫做實時嘅動畫製作軟件咧，我哋其實又有另外一個方案，就係、是、話你當頭先嗰個實時製作軟件就係、是、其實你唔需要識畫動畫嘅技術，你已經可以自己製作動畫。我哋而家有另外一個軟件咧，就係、是、你唔使識畫公仔，但係你可以出漫畫嘅。 咦，好得意喎，咁樣 係啦，咁都係通過一啲技術嘅方式，咁就係、是、你簡單啲講啦，你當好似砌模型咁樣，係啦，我哋就會喺個軟件入面有好多模型俾你，將你啲角色好似扭木偶咁扭到佢啱嗰個姿勢，譬如我出個庐山升龍霸咁樣，咁我扭好咗個姿勢咧，其實基本上就畫完咗噶啦。咁所以一般簡單啲講啦，以往傳統嘅漫畫工作室可能需要五六個鐘去畫一頁完整一個 page 嘅 illustration， 咁我哋而家嘅軟件可能10至15分鐘就畫得完，咁而我哋需要嘅其實就係一個好熟悉嘅軟件嘅電腦操作員，同埋當然我哋需要嗰個分鏡同埋嗰個故事啦。咁就變咗我哋可以做得到，可能講緊一個兩三個人嘅小團隊，已經每日可以更新到可能10幾20頁嘅漫畫啦。咁當然其實我哋本身已經標準化有不同嘅姿勢嘅，啲跑步姿勢啊、打招呼姿勢啊，其實全部有曬噶啦。所以基本上你撳一撳咧，嗰個公仔已經出咗個姿勢，咁你就唔需要特登再畫噶啦。係啦，只不過你話有啲姿勢，譬如頭先講有啲絕招嚇，嗰啲姿勢大家都冇嘅咁樣，咁你就你要創作出嚟，咁你就可以喺個木偶嗰個部分嗰度自己扭完之後，你可以再記錄翻，譬如我呢個係龜波氣功，呢、這個係庐山升龍霸嗰個姿勢，咁你 save 咗咧，下一次又唔使再畫過啦。咁所以撳一撳佢出咗嚟，咁所以變咗我哋都希望提供多啲呢啲工具，就令到真係創作人可以將佢製作嗰部分嘅門檻大幅降低，係啦。第一佢唔使養咁多人啦，第二佢唔需要個個都識咁多技術嘅嘢啦，係啦。咁反而真係翻翻咗最原本就係個故事個創作。 先恭喜啦 ，Eileen 咧，其實咧就喺啱啱呢一個年度啦，就成功啦，就成為第二屆香港設計授權支援計劃裏面嘅其中一個 project 啦。咁我都知道佢喺年頭國際授權展當中啦，亦都咧係。同好多無論係本地啦，甚至乎海外嘅朋友啦交流過，其實坊間而家有冇啲反應啊，甚至乎合作方案已經誕生咗咧？ 其實都有嘅，因為本身我哋Eileen 就算係我哋自己創作嘅一個新嘅香港本地嘅一個原創虛擬主播嘅 IP 啦，係啦，咁我哋都喺過去呢段時間都喺不同嘅領域都，譬如頭先講電競啊，一啲不同嘅電視台嘅節目啊入邊都會用到佢。咁其實今次授權展啦，好多謝 D-Lab 啦，咁佢就贊助咗我哋去喺授權展入邊咧，就再令到我哋 IP 唔係淨係喺本地啦，我哋面對更加多國際上面可能不同嘅地方都會對呢啲 IP 有興趣嘅，都會。揾我哋嘅合作系啦，咁所以而家其实除咗香港以外啦，咁其实我哋已经中国大陆啦、台湾啦、澳门同埋泰国、美国呢几个地方，我哋都已经去咗，亦都有合作伙伴。咁啊，包括我哋其实台湾同埋澳门都已经 launch 咗噶啦，其实咁所以变咗都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就系、是、通过一啲咁样嘅大型展览系啦，再加埋有 D-Lab 同埋政府嘅 support 啦，咁就令到我哋嗰个IP 可以俾更加多嘅人认识咯。 听到呢度我好兴奋啊，我感觉得到嚟紧啦，香港甚至乎啦，世界各地啦，都将会。会啦，尝试用 Eileen 呢个 project 啦，诞生新系列嘅动画制作啦，甚至乎漫画制作等等嘅工业链出现啊！咁、作为一个动画迷，我好期待，好兴奋， 好希望系我哋都目标都系咁。 再一次多谢你 Kevin 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有趣同埋咁新颖嘅科技。 好 ，thank you。 しようもないくらいに不安で眠れぬ夜は夜空に輝く星たちをそっと数えてたいつも強がっている